你知道你刚才坐在那儿像什么吗？ 什么？ 一只棒蛋的母鸡。 怎么就成母鸡了？好歹也是一只威武雄壮的公鸡。 是挺像的。谢池去了趟菜市场，买一些新鲜食材回来。晚上七点，他们准时到了。谢池请他们进来，刚要倒水，藤田青也说：“ 哎，我来，你去吧，少坐一点。”“ 麻烦你了。”藤田美枝在看屋里挂着的画和各种摆件。和风站在窗户口抽烟，不时想起夜里与他再次缠绵，就忍不住轻笑两声。藤田青也帮谢池端着菜上桌，他足足做了六道，看上去色香味俱全。这些都是本帮菜，我做的不是很好，你们尝尝看。 很厉害了，看着跟饭店里的没区别。 一年半多没见，他倒是学了不少花样，可花样再多都不如那一口清汤面条。 正想着，谢池端着个大碗出来，藤田青也赶紧接过来放下。和风看过去，白花花的面条飘着几片青叶，他顿时觉得什么样的干汁肥浓都淡而无味。家里没米了，就煮了点面。 我就不要了，我减肥，吃点菜就好了。 好，尝尝。 还是第一次见你做面条，我很喜欢吃面条。嗯，不错。 喜欢就多吃点。你要吗？ 要啊。我饭量大，多来点。 谢池盛了满满一碗递给他，和风双手接下。 谢谢。 不客气。 还是熟悉的味道。 和风迫不及待地吃了一口，短促地笑了一下。他也还是从前那个样子，几口就吃完了一碗面。谢池没有看他，随意地说：“不够，锅里还有。” 嗯，好。 别光吃面呀，这么多好吃的菜呢。 哦， 人对于在自己身上的目光总是敏感的，除了藤田青也常明目张胆地看过来，和风也时不时地瞥他两眼。和风不喜欢他现在的发型，烫着微卷，前额微中分，在脑后团成一团花发，虽然是比较时兴的，好看是好看，可他就是看不惯。尤其是他浓妆艳抹的时候过分艳丽，倒不如从前一根木簪或是布袋束着一头长发，清新自然。正吃着，眼下一片黑暗，停电了。 啊，怎么了？ 停电了，别动，我去找蜡烛。谢池淡定起身，去抽屉里找出几根蜡烛插到烛台上。藤田青也见他迟迟不回来。 找不到吗？要不要帮忙？ 不用。借着外面隐约的月光，和风看到他一手握着烛台，一手在抽屉里乱翻着，八成是找不到火了。谢池一边翻箱倒柜，一边问：你们带火柴或是打火机了吗？ 你带了吧？ 当然了。 和风笑着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，咔嚓打出火苗，起身朝他走过去。谢池一转身就看到和风举着个打火机立到自己身前，他的背很宽，身影完全将饭桌上两人的视线挡住，他的双眸深邃温柔，含情默默地服侍着他，明目张胆地宣泄着深藏的爱意。他抬起手，一手稳住烛台，一手将蜡烛点上。他终于明白了， 为什么许多人喜欢偷情。谢池动动手指抵了抵包裹住自己手面的他的手心，紧张、疯狂、短暂，混成一种难言的禁忌感，甚至比独处时的酣畅淋漓更加痛快。他的心控制不住的跳动，却还要淡然地说句谢谢。五根蜡烛接连点上，房间里逐渐明亮。何风松开他，若无其事地走回去坐下，随口骂了句 电厂这帮废物。 谢池跟在他后面走来，藤田青也接过烛台，小心放到桌边。 我打电话问问到底怎么回事。 别去了，经常这样，等一会儿就好了。 这很浪漫，烛光晚餐。 何风掏出烟盒，倒出一根烟来放进嘴里，脸靠近烛台，借着蜡烛的火点上烟。谢池看着光影后，他轮廓分明的脸庞，眼睛低垂着，睫影被烛光拉长，在面上轻颤着。他不敢再看下去，恐情意流出，叫别人发现。何风直起身，轻缓地吐出口烟，站到窗口去。藤田美枝也放下筷子，抚了抚胃。 啊，我吃饱了，姐姐做饭真好吃，以后嫁进我们家，我可有口福了。 说不定啊，是你先嫁出去的。 那哥哥可要抓紧啊。